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三，北京晴转多云，33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将赴香港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并视察香港特别行政区。 香港回归20年特别报道《一国两制20年》， 听总书记讲党课，播出思想建设篇，拧紧全面从严治党的总开关。 李克强在国务院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讲座上强调，准确把握世界科技革命产业变革新趋势，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努力赢得发展未来。 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 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标准高速动车组复兴号今天开行。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29号到7月1号赴香港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并视察香港特别行政区。 1997年7月1号，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0年来，随着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成功实践和基本法的全面贯彻落实，香港特区在各个领域取得的空前成就日益绽放出瑰丽的光芒。请听香港回归20年特别报道《一国两制20年》，采制央广记者侯燕。 每周三周日是香港跑马地沙田马场赛马比赛的日子，香港本地马迷、各地游客聚集而来，赛马仍然是香港人最爱的消遣之一。马照跑，鼓照吵，舞照跳，是中央政府对香港政治经济制度50年不变的承诺。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说，回归20年这句承诺没有变。 你去看好，其实香港人的他们生活的常态啊、习惯啊，都没有什么改变的。变的是怎么样呢？讲普通的话的人多了很多，大家开始对国家去了解了，去更多的接触了，特别是经过人脉方面的交流啊，经济方面的互动啊。以前香港的经济要靠同美国、欧洲他们的贸易，现在我们香港的经济发展是依赖更多是内地的，啊，那么这些都是大变化。 今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后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时说，20年来，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取得巨大成功。香港中联办主任张晓明表示，用20年的时间跨度来检验，有足够的事实依据做出这样的评判。 基本法在香港已经得到实施，基本法规定的属于中央的权利已经得到有效的行使，这种权利包括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的任命权，对基本法的解释权，对香港政治发展重大问题的决定权等等。 香港特首梁振英表示，正是因为有了中央的授权，香港特首这个地方行政长官的权力才格外的大。 我们跟外面的地方政府的首长比较呢，香港行政长官的权力特别大，就是在西方民主国家选出来的这个地方首长，他的权力呢比香港行政长官的权力小得多。那为什么香港行政长官他权力这么大呢？就是除了地方这个民主授权之外，还有中央的授权，把这两个授权结合在一起，香港行政长官的权力就相当的大。所以呢，我们在香港呢就不能仅谈民主选举产生给行政长官，不谈中央授权。 中央坚持一国两制，同样坚持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张晓明说，香港回归祖国，香港同胞真正实现了当家作主。 从香港回归祖国的那一刻起，香港就不再是以前所谓的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地方，管制香港的重担就主要的落到了香港同胞的肩上，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就变成生动的现实。 从特区政府官员来说，他们也改变了原来那种主要是负责执行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而是要就特区自治范围内的各种重大事务自行决策。 四十岁出头的李慧琼是香港立法会最大政党香港最大政治组织民建联创党23年来最年轻也是唯一的女主席。她说自己见证和经历了香港最民主的时代。 过去由英女王委任港督，到现在经过选举产生的行政长官，过去主要的官员是外派的，现在主要的官员也是我们香港人。过去立法会基本上是委任，现在立法会是经过选举产生的。 作为一国两制的第一位实践者，董建华深有感触地说，一国与两制绝不能割裂开来。 有了一国才可以有两制的，不能说哎，我就是关心两制。绝大多数的香港人知道这个一国两制的落实啊，对香港太重要了。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优势，一国两制给了我们很多优势，国家给了我们好多的优势，我们更好的去利用这个一国两制的优势，为国家的发展，为香港的发展而去做得更好才可以。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总书记讲党课。 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开拓创新，围绕管党治党提出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使党的建设开创新局面，党风政风呈现新气象。中国共产党建党96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听总书记讲党课》，带您重温总书记讲话，感受学习的力量。今天播出思想建设篇，拧紧全面从严治党的总开关，采制央广记者刘慧民。 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对共产党员来说有多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把党员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看成是总开关。 对党员干部来说，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总开关没有拧紧，各种出轨越界、跑冒滴漏就在所难免了。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会散一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员干部拧紧思想的总开关根本在于坚定理想信念。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我们要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思想建设的战略任务，保持全党在理想追求上的政治定力，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坚持领导带头、以上率下、层层立标杆做示范，是党内教育取得成效的重要经验。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与此同时，思想政治建设也要以经常性教育作为重点，坚持常抓不懈、持之以恒，而并非一阵风。 思想认识问题一时解决了，不等于永远解决。就像房间需要经常打扫一样，思想上的灰尘也要经常打扫。要加强警示教育，让广大党员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主动在思想上画出红线，在行为上明确界限，真正敬法畏纪、遵规守矩。 课后辅导，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戴燕军。 因为我们这个党建党的时候，它实际上是在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这么一个国度里边建立了一个工人阶级政党，所以就得加强党内教育，保证这个党在思想上、在组织上的这种纯洁性，就形成了这么一个传统优势， 那就是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党的建设首要位置。现在我们这个教育的，它是要紧扣目前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这个思想实际，来加强思想教育。它是一个长的一个过程，它不是一个一朝一夕的事儿。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克强22号主持国务院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讲座，就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若干前沿领域发展态势进行专题学习。央广记者冯月报道。 22号下午，凉爽的雨滴拍打着窗外，一堂特殊的课正在中南海里进行。这堂课的主讲老师是来自我国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和基因编辑领域的4位顶级人物，听讲者则是包括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在内的国务院各直属部门、部分央企的负责人。李克强在课堂的一发言就道出了这堂课的主题：世界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李克强说，我们正处在一场极为深刻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进程中，与人类以往的几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相比，这一轮变革有许多前所未有的特点，而且在科学技术和社会文化领域出了融通发展趋势。 这场新的技术和产业革命啊，可能是前所未有。首先它就是表现在啊，未知远远大于已知。很多新的知识、新的科学技术的发现、创造，不是我们现在马上就能够更多的预测的，但是它给我们带来了是人类经济社会的巨大的发展进步。 李克强指出，我们要站在一个全局的高度，认真学习、探索前沿、抢抓机遇，进一步研究新一轮技术革命带来的产业变革。 一定要探索那些前沿的领域，千万不能拒绝新的知识。这些前沿领域啊，是在人类文明的基础上积累出来的。现在新的东西在层出不穷的发生，我们一定啊要学生，这样能够运用到我们的政策当中。千万不能做新的科盲。我很赞赏你刚才讲量子信息的时候，就特别提到要通过双创、通过互联网加来习众智。中国啊，可能在这次这个产业革命当中是有我们的优势。当然我们就要怎么样把握好，让它健康的、有序的来发展，让它沿着正确的方向去走。 李克强强调，要在体制机制上适应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放管服改革相结合，通过制度创新推动科技创新。 我再强调一点，就是大家下决心刀刃向内的改革，通过放管服促进双创，把全社会创新创造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来实现2100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相信啊，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各方面的协同合作，中国走在这个世界科学技术革命的前列，甚至在某些方面能超越，是完全有可能的。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意见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的重大决策部署，从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加快构建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提高党内法规制度执行力、加强组织领导等方面，对加强新形势下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提出明确要求，作出统筹部署。意见提出，到建党100周年时，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高效的党内法规制度实施体系，有力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保障体系，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的能力和水平显著提高。意见强调，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是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以准则、条例等中央党内法规为主干，由各领域各层级党内法规制度组成的有机统一整体，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按照规范主体、规范行为、规范监督、相统筹、相协调原则，完善以1+4为基本框架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即在党章之下分为党的组织法规制度、党的领导法规制度、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制度、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制度4大板块。 央广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委派，国务委员王勇代表党中央、国务院 率国务院工作组于24号紧急赶赴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指导624特大山体滑坡灾害应急救援和善后处置工作。王勇要求四川省和各有关方面要全力以赴做好搜救工作，最大限度减少因伤死亡、因伤致残，要抓紧核实失联人员，尽快核实核准遇难人员身份，要切实防范次生灾害，要抓紧调查灾害原因，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要做好受灾群众安置工作，确保社会稳定，要加强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当前正值汛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保持高度警惕，加强各类自然灾害监测和预防，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四川茂县特大山体滑坡灾害已过去48个小时，累计发现10名遇难者遗体，失联人员中已确认15人安全，仍有93人失联，目前救援仍在紧张进行。请听国家应急广播前方报道组的报道。 在救援现场，大型挖掘机沿着河道排开，加紧抢险救援作业，救援人员则分布在各个区域不断搜寻，消防官兵在救援现场一条湍急的河流上搭起了绳桥，将搜救设备运到河对岸，大批救援人员绕道几公里快速抵达对岸进行搜救。四川省公安消防总队总队长刘富德： 因为呢，我们经过分析研判，河对岸它的这个土层覆盖最浅，考虑因为这沿河而居的群众呢可能有生命的迹象，我们想通过生命探测设备以及我们搜救犬通过地毯式的搜救啊，想获得这个希望。 从白天到晚上，救援人员都在抢抓黄金时间，按照编程搜救小组划定救援区域的方式，利用雷达、生命探测仪和搜救犬开展多点作业地毯搜救。目前救援现场共有专业救援队伍2586人，36台大型挖掘机、10台大型装载机、10套生命探测仪分片作业网格化搜救，昼夜奋战。 经过10几个小时连续奋战，救援通道已抢通，武警水电部队、交通部队大型装备已进入灾害核心区，确定松平沟两岸为重点搜索区域。部队采取网络分区、多维侦测、逐层下切、精准定位的战法展开救援行动。武警交通部队参谋长高强： 我们安排了一些地方的一些专家、专业的团队、专业的仪器，对这些危险源啊，我们进行这个不间断的这个进行这个监测。我们自己啊，在这个每台机器，比如说一台机器，我们设有指挥员，设有这个操作员，也设有安全员，这个3人一组，确保我们这个现场救援的人员不发生安全方面的问题。 据了解，武警黄金部队利用无人机3维建模技术，已绘制完成首张3维灾区图和灾区地质灾害评估2维地图，为合理分配救援力量、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以及灾后重建选址等提供重要参考。四川茂县人武部根据应急救援指挥部部署，组织民兵救援队进入茂县叠溪镇白蜡村执行疏散任务，滞留景区的154名游客已全部安全到达指定乘车地点。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由中国铁路总公司牵头组织研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两列中国标准动车组昨天正式被命名为复兴号。今天复兴号将率先在京沪高铁两端的北京南站和上海虹桥站双向首发。央广记者郭淼报道。 目前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有 CR400AF 和 CR400BF 两种型号，型号当中的400代表该型动车组试验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400公里及以上，持续运行速度为每小时350公里。中国铁道研究院机车车辆研究所研究员张波告诉记者，复兴号的诞生标志着我国铁路技术装备水平进入一个崭新时代。 以前的 CR 群系列虽然我们也做了很多自主的改进，但是基本上还是在原来的框架下进行的。在标动的时候，我们重新构建了我们自己的产品平台，这样我们以后的开发就不会再受到既有平台的限制。 中国高铁当初从欧洲日本引进了四种不同的技术平台，由于这些技术平台的标准系统不统一，所以车和车之间无法互相替代。而这一次，张波说，复兴号把这些老大难问题是彻底给解决了。 这次标动呢，我们要求两列不同厂家生产的相同速度级的动车组能够重联运行，不同速度级的能够相互救援，这样给运用就带来的方便，可以减少备用。 据了解，中国标准动车组涉及的254项重要的标准当中，中国标准已占到84%。中国铁路总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陆东福说，中国铁路总公司现已启动时速350公里速度级16辆编组中国标准动车组及京张高铁智能列车的研发工作。 砥砺奋进的5年，超级家族。 今天出场的超级家族成员是被称为隧道挖掘神器的盾构机，人送绰号金刚侠。国产盾构机从问世起，十几年来每年都会为国家节省100多亿元。请听央广记者郭淼和中国盾构机的对话。 你好金刚侠，我一直报道咱们国家的高端装备，但是第一次见到你还是被你的气势给震住了，足足有10几米高，100多米长，我在你面前就像一个小矮人。 我不仅块头大，而且智商还很高哦，我可是涵盖了机械、力学、压力、电气几十个技术领域，浑身上下有几十万个部件。你知道吗，当初为了建秦岭隧道，我们整整花了3.5亿从德国进口一台盾构机，售后服务也特别贵。对于正在发展的中国来说，大量基础设施的建设对盾构机的需求占到了全球60%以上，所以自主研发生产盾构机成为摆在中国工程技术人员面前唯一的出路。从那时开始，中铁工业总经理李建斌组建了第一个盾构研发部。 当时我们组建了一个18人的一个研发团队，在河南新乡，大家开始进行这方面的攻关。到了2002年，国家863就资助我们进行盾构机的这种关键技术的研究。比如说我们的刀具布置是多少把比较合理，布置的高度、数量、刀间距都非常有讲究。 不过现在你的兄弟姐妹越来越多了，去年7月在郑州，世界第一台马蹄形盾构机诞生。对了，还有最小的迷你侠，据说上个月因为在黎巴嫩贝鲁特引水工程表现优异，还成了圈里的名人。 这事儿你也知道啊，体型越迷你，内部构造也越复杂，制造难度也会越大。中铁装备技术服务人员施云龙说，迷你侠到了黎巴嫩，在地下可谓通行无阻。 现在它那个掘进里程呢，已经累计超过了有4000米了，应该说是小块头迸发出了一个大能量，也跑出了我们的中国速度，跑出了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个新标杆。可以说，过硬的产品质量和专业的服务，是让他们接触和认可了我们。 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昨天是我国第27个全国土地日。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中心副主任云文炬在中国之声特别节目《今天我值班》中表示，土地整治不仅要重视补充耕地数量，更要加强耕地质量和生态环境的建设。央广记者刘飞报道。 今年初颁布实施的全国土地整治规划2016到2020年中提出，通过土地整治补充耕地2000万亩，其中通过对宜耕被利用地的开发补充耕地510万亩。对此，国土部土地整治中心副主任云文炬表示，不能只考虑补充耕地数量，还要加强耕地质量、生态方面的保护。 重点防范这3个地区，一个是华北地区地下水的水位下降的问题，水不够啊，可能会造成原来是2季冬小麦跟夏玉米，现在要牺牲1季。第二个，东北黑土退化呀，这几年得到了社会的高度重视。第三个地区，南方一些地区城市的废弃物、开矿的一些废弃物进入到了农田之间，造成了一些重金属跟有机污染。 云文炬表示，在加强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的现实要求下，占补平衡还要考虑占用耕地的生态影响能否补上。 源头上控制占，让它少占，一定要补足补优，还要靠建设、靠科学的实施 工程技术来实现。 今年全国土地日的主题是土地与生态文明建设，如何将耕地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有机结合？近年来各地积极探索走出了行之有效的路子，请听报道。 正在建设的济西湿地被列入国家湿地公园试点，这是继趵突泉、大明湖之外济南未来又一张城市名片。为了保护生态，济南市将湿地周边耕地划入了永久基本农田，湿地周边将不再出现高楼大厦。济南市国土资源局耕地保护处处长杜峰铎： 永久基本农田划定之后，不但保护了宝贵的耕地资源，而且促进了生态文明建设，工程以外就不允许再建设高楼大厦、污染性的工程。 江西南昌县将保护生态文明作为发展的前置条件，通过土地集约节约利用，倒逼企业转变发展理念，在招商引资时围绕盘活和整合土地资源，重新嫁接一批项目，新引进项目的用地量身打造，并推动淘汰了一批产能落后高污染企业，近三年来节约土地3000多亩，逐渐打造成了一个生态工业园。南昌县县长陈翔： 发展要考虑环境承载力，我们把环境、土地使用等作为重要评审内容，只要专家评审未通过，不管项目有多大都不要。这也让我们尝到生态优势转为生产力的甜头。 世界经济论坛第11届新领军者年会，又称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27号到29号在大连举行。目前会议筹备工作已经就绪。今年是大连第6次牵手达沃斯，结缘夏季达沃斯论坛，催生大连城市蝶变。央广记者田彤、张四清、贾铁生报道。 走在大连街头，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崭新的道路、整洁的街面和赏心悦目的花卉景观。大连市副市长卢林介绍，经过8个月的紧张筹备，大连以崭新的形象迎接夏季达沃斯论坛第6次在大连召开。 这次年会啊，突出啊绿色环保，大连一定会向世界呈现出一个汇聚世界声音、就是特色鲜明、精彩纷呈的国际盛会。 结缘夏季达沃斯论坛，让城市更美、更加开放，更加深了世界对中国的认知。英特尔、固特异等一大批国际尖端项目通过夏季达沃斯选择大连。大连市外经贸局对外联络2处处长李鹤明介绍，在2015年的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上，13个投资合作项目签约落户大连，涵盖金融、先进制造、电子商务等多个领域，投资总额超过80亿美元。 今年呢，预计还会有22家这样的签约的企业会在夏季达沃斯年会的时候进行签约，大概有13家会是外资企业。 自2007年以来，夏季达沃斯论坛分别在我国大连和天津轮流成功举办。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司副司长梁林冲表示， 期待本届论坛通过深入讨论第4次工业革命的影响力，探讨推动创新增长、包容性增长的方法，为世界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呢，提出具有启发性的一些建议。 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24号到25号在山东淄博召开，研究部署深入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为主题的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日前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深入排查治理安全隐患，进一步加强汛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自然灾害引发生产安全事故。 自7月1号起，澳门将新增包括食品、饮品和宝石等27项原产地产品零关税进入内地市场，累计共有1527项产品可享受零关税优惠。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杨君天、扎西多吉、忠诚，主播于芳、陈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诚信、尊重、创新、奋斗，徐工集团以勇气坚韧铸造世界级品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大西洋上，船长凭借舵轮掌握归途。 昧真理，不偏常识，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00。